İnşallah.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16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当国民党的这些中生代高喊着世代交替，不惜呛虾说要 K 掉老将，比方像是徐巧芯杀神杀佛都要把这个挡在前面的费鸿泰给除掉，还有呢一堆蓝营的选将柿子挑软的吃，他们吃定大安区好像是国民党竟然一样，罗志强钟佩君抢初选隔空开战线。而绿营这一头呢，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前两天传出来说他有意要角逐中正万华要选立委，那这样不就等于是要正面迎战友军现任的立委林长佐吗？王世坚说有弹书吼啊，这一区如果黄珊珊他想要选的话一定不被算啊。黄珊珊还打了个电话给王世坚说你想选你就去选，放心去选。那后来呢整个剧情急转直下，王世坚说如果林长佐争取连任那他就不会参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今天我们节目上邀请到的关键来宾就是王世坚议员，等一下我们来请教。而国民党的2024公斗大戏天天都有新的剧情，好，传出来说郭台铭呢本来吼拿全部三杯算嘛吼，那现在变成是他要回到国民党这一个体制上要来选，是有神明来指点迷津。郭台铭吼他是不打没有把握的仗，那私底下说还找了民调公司，结果显示说郭台铭或者是侯友宜代表蓝营的话，对上民进党赖清德，那还有民众党的柯文哲，是一个蓝绿白的车拼，郭台铭跟侯友宜的赢面说是差不多的。那假设呢柯文哲不选变成是蓝绿对决的一个局面的情况之下，郭台铭他的赢面又大过于侯友宜，民调的数字要如何来解读呢？不过齁扮演关键第三势力的柯文哲他说 ,2024, 三面两被动算是我柯文哲来画下，是我来决定的齁。那甚至还有台中市议员在拱卢秀燕说选总统，他说啊不管是郭啊还是侯啊党内都会有人反对，但只有卢秀燕呢大概都是赞成的。卢秀燕听到议员这么肉麻的告白齁，他一直遮着他的脸，这样这样那样的齁。卢秀燕他会加入这一场男人的战局吗？另外国际情势的部分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中国战狼到处在挑衅，但是中国内部呢先前曾经发生过是白纸运动。现在这一波齁是白发运动，桃毛龙快背的白发运动。因为有老人家他们不满说医保的这个福利怎么被缩减了，反而上街来抗议。那这也看得出来中国它的经济财政现在的情况是惨兮兮，稍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王瑞德。 桂雅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桂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还有欢迎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有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各位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前国民党青年团的总团长田方伦。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稍后还有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加入两岸国际情势的讨论。我们先从立委之争来开始看起。那么我们看到的是齁蓝营这个大安区属于一个选将的舒适圈啦齁，初选竞争呢罗志强跟钟佩君隔空在喊话。松山信义的部分呢徐巧芯屡屡底下点啦齁，在刁费鸿泰。那么绿营这一边呢先看到齁王世坚有意要迎战中正万华，那隔了一篇又宣布说已不被算啦，这个转折其实是最大的，我们一起来看。 我不会参与2024年中正万华区立委的选举，那完全支持林长佐来继续参选立委，这答应了这就算数，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也不会因为有人说想要选就有什么特别压力，我们互相的一些互动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王世坚明明才多次表态在考虑投入立委选战，怎么会突然剧情大逆转？ 黄珊珊要参选我就不选，黄珊珊马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是鼓励说你要选就继续选，大概才高兴几个钟头吧，就有一些节目的批斗了。 至于被外界点名要选中正万华立委的黄珊珊，则是再度喊话别再放话了， 不是我说的话就不用栽在我的嘴巴里，请唯一不需要就是这些好事者 目标最主要是针对在疫情之后 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名。 我们等一下呢再来请教世坚议员，我先请教瑞德哥，因为当这个中正万华这一区王世坚议员说他有意他也要来角逐的时候，其实最高兴的是谁？你有没有发现蓝营很高兴，包括像是徐巧芯啊，哎，大家每次问他是在问说啊，你们这一区的选战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评论啊，包括2024啊，包括费鸿泰等等，但是呢徐巧芯他特别针对这个部分，他说啊，王世坚呢，哎，中间选民有，我们蓝营的支持者也都会把票投给他，而且呢很多人觉得说林长佐被塞啊不好，要先让他下去。那我请教你当这个世坚议员他抛出这样一个风向球之后，那你可以看到蓝营的心情是什么？那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意涵？ 徐小新啊，那么他啊关注他这几年的这个言行，尤其是最近的言行啊。那么当然了，他这个把王世坚议员啊给他拨了丢了，说这个中间选民年轻人会支持他，连蓝营的人都会有支持他，对不对啊？他认为，那么徐小新认为啊，他应该去中正万华选。那我告诉你，徐小新讲的如果是对的，那徐小新应该说，那么请王世坚议员到那么松山新义去选，不是应该这样子吗？如果中间选民跟年轻人跟这个所谓的蓝营都会这个的支持他的话，那岂不是来这个所谓蓝大于绿的艰困选区，不是给您惊喜，可以撼动你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艰困选区的这个选情嘛？可以打破绿营艰困选区长期都没有办法攻下来的这个局面嘛？徐小新所讲的就是反话，很简单，他就是希望能够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嘛？为什么？ 因为挑拨了哈。 对了，阿公坦白了啦，就是不怀好意啦。当然啦，像我的立场，我认为啊，那么没有一个人的位置是职位是不能被挑战的。所以呢，不管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对吧？哈，世代交替也好，还是不，其实也不用什么世代交替啦。任何人，就算年纪比你长，也可以来要进行一个挑战，包括民进党的李务义啦、管其定啦，包括这些都会赛哈，看他们的，只要合乎他们的这个提名。的制度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只不过马勒跨狼球徐小新击败加抽惨，我讲坦白的啦，手段稍微凶狠了一点啊，对自己人的这个凶狠手段完全不亚于对民进党敌人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些所谓不讲武德，他眼里面就只有权位啊，其他不管了啊。那么中国国民党也好了，还是这个民主进步党也好了，你们心里面都要有心理准备啊，因为呢，是全台湾不是只有徐小新是这样的人啊，国民党也有很多人这样的人嘛，那民进党来对啊，民进党来对我自己的传统就是啊，那么在啊立委啦还是议员啦，都有所谓的党内初选文化啊，不好意思啊，一样有现任的那个议员来挑战这个啊所谓的立委的初选赢的，嘉义区王美惠的是安尼赢啊，打败李俊毅嘛，这么我觉得没什么，台南嘛是赶快有两个议员嘛打败这个立法委员嘛，这没有什么，这个本来就是竞争，谁对地方服务好，那么谁让老百姓那么他的肯定度高，那我觉得就由老百姓的心声跟那个民意呢做最后的决定，这我没什么意见啊。不过因为这个谢金香一直讲这个中正万华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讲的是台东区啦，还是讲中山区吧哈。 因为是剩爷酸哭嘛， 对对对，因为他这次也是第一高票了，所以我比较不会讶异哦。那因为那个大同区现在有何志伟，但何志伟也不是，据我所知就有人要挑战何志伟啊。民进党内部也有一样有人要挑战何志伟啊，就是没有人啊。那中山区的部分对不对哦？吴怡农已经选输了两次了嘛，那第三次谁说就一定要给吴怡农选？可能有更好的地方的这个议员呢，还是人选来选，也不一定不是好事了哈。所以呢，我是有点讶异，比较讶异一点呢。当然了。那么当时会礼遇这个Freddy 呢选两届的万华这个中正呢有时空背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策略联盟嘛，那策略联盟连对了就是这个像 Freddy 啊，大家友军啊，像这个高雄的黄杰啊，大家是友军嘛，连错了就是2014年的惨剧，就是连到了一个柯文哲嘛，对吧，金甘丹嘛，讲一头做一头的人的嘛，我想跟相信世间听嘛，足错这个柯文哲的嘛，哈。所以呢，事实上，那么大家合纵联合，在政治场上，只要大家的理念一致，倒未必说一定要是同党的啊，避免彼此厮杀，这是一个等于说基本的。那 Freddy 的情况之下呢，就算好了，王世坚议员一被算掉吧哈，我觉得也可以循公平的方式来啊。你马赛啊，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比进洞刚刚这个 Freddy 马赛的话，大家比民调嘛，谁民调高，谁唯一机会避免说有分裂跟厮杀的这个问题嘛。啊，现在随着昨天这谢锦香已经公开讲了嘛，公开讲了说啊，他。 他之前讲这个朋友的道义跟黄珊珊之间的道义，这我很佩服啦。然后呢这个可是你对别党的这个朋友好朋友都能够这样了，更何况是跟民主进步党合作的这个现任的这个立委嘛，一张的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退让，对吧？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呢每个人做什么选择，今这一次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厮杀，对不对齁，之所以厮杀会让大家觉得齁那个感觉不太好，情绪不下送诶，关于是安怎。罗志强曾经说啊，罗志强回来被酸台湾啊，一个也朋友讲啊，那么一共也理由说，我想找个地方付出，有那么难吗？我告诉你，罗志强如果没有离开大安区， 对， 他继续选连任，受胜甚至于不选齁，就他子弟兵杨志斗去选啦，他不选啦。现在罗志强讲这个话没有问题，你知道吗？可问题是你在你的议员的那个都还没有做完，职务都任期都没做完，你就到了这边，又是高雄，又是环岛，然后又是这个等于说那个桃园市长啊，又是可能的桃园立委，以后呢现在看的眼看的林益华突然间出去了大安的立委，然后又不让别人选啊，所以看到奇货可居这个地方，我讲坦白的，你知道吗？这次很可惜。国民党刚被世代交替，年轻人出头 OK 的，没有问题。尤其是空战，尤其是好几个敢打敢战敢杀，连自己前辈都会让你屁股中弹，你都让他屁股中弹了，你知道吗？你们敢杀都 OK， 可问题是为什么不敢到艰困选区去杀呢？台北市就大同区嘛，地方就是我问你，我赵孟姐做一个总结就好啊。赵孟姐齁，分林依然分林嘉义管区台南高雄屏东，你们的区域立委，这些年轻人，这些国民党敢去杀吗？你们集体去杀，闯出一片天出来。诶，现在收在以前拢是恁蓝营国民党的天下，现在你们却只想在舒适圈里面付出而已，那莫怪人家你的老前辈会心里不舒服了。 好，来世界议员我要请教，因为其实你那个转折算是蛮快的啦，那我会蛮好奇的，我想要问你的这个初衷是说，即开戏为什么会传出你有意要征战中正万华？那你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之下？ 贵啊，我跟中正万华不是没有连结，我议员的选区在中山大同没错， 对， 可是在旧选制大家支持我当选议员的那一次，那时候我们还是大选区，那大选区多席次之下，中正万华跟中山大同大安文山曾经是我的选区，而且我选上立委以后，我在万华有设的那几年内我都有设服务处，那我跟万华中正的乡亲们之间的连结，从我落选立委以后到现在都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服务案件我都还是有在处理当中，所以我跟中正万华的民众们有一些这感情上的连结，那所以他们好意善意的来建议我， 劝进你就对了。 对，而且我深信赖主席讲的，他说没有现任优先，那每个选区只要有挑战者都要经过初选。我相信说啊，既然没有现任优先，那都要经过初选，所以我只是宣布啊，我只是考虑。那是在黄伟汉一个节目当中，他提到这个议题，我才会讲到。我跟中正万华的选民们有一些连结，所以好，那我慎重的考虑。那这个之后，在前天也是记者问我，我全然不知说黄珊珊先前有表态，可能要在这个地方参选。那所以 黄珊珊有没有表态我不晓得，因为是徐小清豪 说黄珊珊 好像有选这一选。第一点我先回答，您刚提的 对， 是他们媒体这么多家问我说，欸，那你如果在中正万华选，那是不是就会跟黄珊对战？我很讶异之下，我当然就是说啊，好朋友没有对战的问题，我当然就说哦，那我都不考虑，我就退出那个选举。那是贵节目在昨天就是有提到，前天有提到嘛，就是说欸，那我说听到黄珊珊那我就退选，那为什么我竟然还愿意要挑战林长佐？ 因为林长佐是友军啊。 不是，那对贵贵啊，这个如果说友军不能挑战，那就跟我们党内就不要初选嘛。 我 不是说有听不能挑战，是说哈，因为你那样的一个思考里面啊，黄珊珊你也跟啊，黄珊珊想说啊，黄珊珊到哪边选，我十二选区我哪一区我都不选，所以大家才会觉得那个反差比较大。 黄珊珊就如他自己讲，他后来跟我通电话也是跟我说啊，他这也是媒体去问他去炒作出来，说他要中正万华选，那我跟大家报告，大家认为林长佐是友军，对，我也认为他是友军，他对我们民进党很正面，没有错，但黄珊珊也曾经是我们的友军啊，七年前我们党还提名他在内湖南港选立委，现在他的哥哥还帮我们国家主持国建国造，他哥哥曾经是我们民进党任内，他是参谋总长 诶。诶，司机议员，因为齁、 哦、我跟黄珊珊的友情来自于是为了全体市民，我就讲一个案子就好、大巨蛋。七八年前大家不是在骂说大巨蛋，那连柯文哲都说这是五大弊案之首吗？我提案，我认为远雄违约事实明确，预期完工安检未过回损古迹，就要在他最弱最违反合约的时候我们跟他解约接管。当时贵雅，我在这边说，当时有许多民进党议员并没有联署我，那什么原因你们去追究哦？那我所以我必须找友党，找黄珊珊帮忙，他是一个资深的律师，他认为哦，王世坚你这个提案最好，他说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我们要收回我们市府市民被远雄占的这个便宜零权利金嘛，同时我们又顾到安全，因为七年前当时捷运还陷下去，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那大巨蛋已经造成危害，那如果照我的提案，黄珊珊他们来帮忙，而且一读二读很激烈的通过之后，结果那时候揭开柯文哲的真面目，我们议会帮柯文哲背书做柯文哲的靠山，结果柯文哲竟然舍此正途而不救，他跟远雄私下去密会，所以我欠黄珊珊这个人情、我这是为我议员的职责，我要做为市府市民有益的事情的这一个提案，是我跟他是这样子的交情，所以我认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一个好议员，所以我跟他成为好朋友是对的，那你们可以有林长佐这个朋友，他也是我朋友啊。 对，因为我不能有朋友吗？我跟你讲，那天林长佐坐在这边齁，他有提到说你们针对什么事情其实是有一些互动合作嘛，比方公投案等等的齁，不是这种修缮的亏啦。 对对，但是因为我没有求，我不求一修缮，你贵啊，我没有、我听到的也是林长佐也可能不选了。那我们是不是必须先经过民进党的初选、 再跟他整合嘛？不是吗？是郭正亮帮他宣布的。林长佐说：“我不被公，就说你怎么不是问我当事人呢？啊，变成是被别人官宣了啦！” 不是基层也这么，我听到我没有，我不是我跟郭正亮好久没有联络，我不是听到他讲什么。贵啊，我必须澄清。就像说我们刚刚在讲徐小新议员讲什么讲什么啊，他是国民党并不是说徐巧芯议员他的意见我们就以他的意见来思考，不是吗？我们每个党有每个党的思考、那如果这样子，那我们民进党去夸他国民党里面的某几个，我们就害死他不是吗？那他国民党的支持者也可以说哦，民进党都在夸他，那这个人是坏人，可以是这样子吗？这样就让我们社会两极化。我只是跟大家想法跟我们民进党现在各位的想法比较不同，我认为我们台湾小，我们台湾要强，就是必须把我们台湾的饼做大。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来参与，而不是一直切。如果连我只是说考虑参选，我讲的这么斯文这么客气，而且我也是呼应赖主席讲的，说没有现任优先，我才信以为真嘛。那我只是考虑，那我听到的是，哦，记者问我说黄珊珊要选的话，那我当然好朋友黄记者说你要跟你的好朋友对战吗？我当然说哦不，我不跟好朋友对战。那之后贵节目提到说哦林长佐有愿意他坚持要选的话，哦那我昨天我也马上说好，那我就退出。我不是，我只考虑说是不是参加初选，初选如果我通过还必须跟友党跟林长佐整合。哦那大家可以去看三年前的民调。跟现在最近也有一份民调，我也是基于基层朋友给我这个民调，他们说那你就来选选看，是这个样子。哦，那既然一切都我都已经这么讲了，我也不讲那个民调了，那我也不打算，这样可以了吧？ 不啦，我不是说吼，哎，针对你，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吼，哎，奇怪，你的特别思考是对你跟黄珊珊，你认为说你有欠他一份的人情，然后，那其实说坦白的哈，初选参选这一些权利哈，这是每一个要从政的黑东西你也管理。那问题是讲吼，哎，你对黄珊珊的态度跟对于吼，就是说，哎，那是你逃过来这些论述啊，其实一般来讲吼，你在选区里面然后跟同党同志也都是君子之争嘛，啊，那是叫你讲，啊，你欠你人情啊，吼，那当然是要看你是怎么定义。那你认为黄珊珊对你有一份情，那那个林昶佐你们曾经也互动合作过，有没有一份情？其他的同党同事还有没有一份情？啊，那是公吼，这你都没合合的，要变成我觉得议员，你可能在那个其他选情，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跟我讲，你特立 独行的，我一次，我跟这一次说清楚好了。今天那个乔卫委员在这边，我跟乔卫委员的父亲认识将近30年，从陈水扁、谢长廷。跟他父亲，他父亲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我是立法委员。嗯，那我是跟他父亲怎么互动，我相信很清楚。那乔卫委员也是很不解，说为什么我会批评他父亲，说我服务处门口还贴着这个他父亲的照片。第一点，我贴着他父亲的照片，表示我对他，我私下，我私人对他的尊重。他家里就在我服务处转弯，我还希望说他下了班可以来我们这边喝茶，我可以把很多话告诉他。第二点，那个当时会贴是因为我复出政治的时候参选中山大同的议员，那一年苏贞昌院长他参选台北市长，所以我们共同合作，所以我的门上面有他的照片跟我的照片，是这个原因，我不是莫名其妙去贴。那贴了虽然他没选上，这十几年来我都没把他撕下来，因为我就是念旧习情，但是这是私的部分，公的部分我之所以批评他父亲，大家可以去看这几点。我从3倍券、5倍券，我到现在还反对3倍券、5倍券，我不但没领，未来的这个发现金我也不会去领。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些看法，那现在社会也等于完全接受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说，要么不发，发的话就是发现金。那之后我讲的，我对他父亲的批评，在我们选前，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会议，晚上10点钟，在场有陈建仁，有我们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有好几位立委，我都有讲出来我的忧虑，我甚至把我的忧虑也透过某一位部长直接跟总统表示，说我对这个选情我的忧虑，那是在选前2个月。结果现在发生的情况，我们2022的败选，现在检讨的原因很多都不幸被我言中。我不是说我是预言家，我只是中规中矩尽我的职责。那我是把公跟私分得非常清楚。那之后其他节目提到是不是院长要继续做，是不是要加会他们的委员，他们说这关于私人的部分我通通不提。我认为私人的我不提就对哦，这个抱歉了哦，这个我只是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我们要先要让社会能接受。那如果我们在这边讲的言论，如果只是部分民众接受，其他部分的民众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一尴尬，你民进党都气牙牙，拢袂讲的呀。王世坚啊，我比方说，我以我的历史做考虑，我只是说我考虑，那我没有说我直接挑战的，那就要被这样来整肃的话，所以我退出嘛。哦，因为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全国有那么多选区。 我觉得世界议员严重了，如果你有看我们礼拜二的节目，你不会觉得有这个整肃的气氛啦，哈。 料跟那个菜。 力借机参战。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uld again. 侨会委员应该也有一些心里话，因为我觉得公司之间然后你私人情谊有，你公你认为说你是这个大公无私的在做评论，可是你也为拢党检没有，你其实是针对人身吼，感觉是一种对行政院长的攻击啊。苏贞昌前一天下台吼，吴益农的动算啊，这种感觉比较不像是一个比较 我认为这是事实 的评论， 因为社会要求的。连我们民进党里面很多声音都认为，不是他做的怎么不好，而是说责任政治最高行政首长在总统辞去党主席以后就应该下台负责，就是这么简单嘛。这当我的看法，嗯，哦，按你们看法不一样嘛。 本来我是说齁，你如果要责任政治这种说法大家其实可以理解，那个其实也的确是在政治上面的一个常态啊。但是你若是要说和你党监嘛齁，那感觉上自己自家人有那个厮杀的味道齁。当然其实不是只有说诶、欸、你说诶、欸、蓝营听了高兴，其实绿营听了觉得说诶、欸、世间议员的话可能他们听不下去啦，会有这种感觉嘛齁。那我想说委员是不是来做个回应？ 我想是这样啦，这个其实今天在这里齁，这么刚好跟王议员有机会是同台，但并不是是要在这里把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互相的言论来这里做一个对话。因为我也觉得虽然刚刚王议员说做秀景的啦齁，而且也听得出来之前苏院长有帮王议员辅选过，从这个当年在 台北市 场的时候， 我也有帮过他忙，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确实大家是一起打仗的好伙伴。这个也就是像现在王议员的服务处门口都还贴着两个人的照片，这确实是这样。但是很可惜，这样子一段情谊哦，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变了味道，这个其实我们也蛮纳闷的。所以说这个私归私，公归公，不过这几年私的部分可能是比较没有。那王议员说其实很希望院长能够到他的服务处走走，我想现在其实王议员需要回应的完全不是苏院长，也不是苏院长跟王议员之间的对话。因为如果齁，这个我上一次有机会很荣幸受到台北市党部的邀请哦，在赖主席第一次要到这个参选，赖主席在参选党主席的那一段过程当中，到了台北市的那一场刚好就是我主席的。所以能够在党主席的补选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没少工没少时间特别赶到现场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拢是咱本党、民进党、本土派上坚定的支持者。我想在那个会议上面，其实大家的气氛、大家的心声吐露的非常的多。那对王议员的想法、想了解的民众也非常的多。所以王议员应该要回应的是民进党这些基层支持者最大的疑问、最大的心情，为什么？在党有困难的时候，炮口是对内的，检讨是对自己人的，这些不是不可以，因为党本来就要包容不同的声音。但是如果您作为一个党的前辈，有这么多种方式可以表达意见，表达的态度也有千百种，对柯市长的态度、对黄珊珊的态度、对长左的态度、每个人的轻重态度，这吼大家拢是政治的老资格啊，真正大家拢足捌的。一句话要讲重讲轻，要讲紧讲慢，拢知影，会啥物好个嘛拢清楚。要怎么表现，我相信资深的前辈都很清楚。那为什么造成的效果是，我们的对手可以引用你的话来让本党的伤更重？这样的检讨对本党是有好处的吗？我想支持者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啊，我每个礼拜去开中常会，党内的舆情电话回报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的电话，都是希望能够得到高嘉瑜委员、王世坚委员的回应，对本党现在的态度是如何，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言辞言论，真正的政策的对策是什么，大家都很想知道啊。所以我想苏院长和我本人其实不需要王议员的回应啊，因为像王议员说的，公归公，私归私，既然王议员说他是对公的讨论，那么我们就回到对民进党的听秀，对民进党的支持，怎么样对民进党是最好的。身为一个党员，身为一个党籍的民意代表，在党的政策推行的时候，我要做的立场，我要做的态度是什么，我想王议员应该回应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来，议员等一下，我是不是等一下，我等一下再让议员来回应齁。来，于韶老师，其实议员齁，我觉得你常常在节目上都是字字珠玑啊齁。阿里认为跟我齁啊，四个字啊，我冰啊齁，我觉得你的情况我用五个字来形容啦，叫相煎何太急。因为你 那这样民进党都不用检讨了嘛，都不用，如果我们检讨的声音被贵都被其他党拿去引用，那就说那你是叛党的话，那我们党就永远只能有一种声音，就不要检讨。我讲林志坚讲的这一些到现在有哪一点我错误，我是里面讲最温和，我一开始就说 你讲最温和，你骂他草包又说怎么不收押，是最温和的。 我一路下来讲的没有一件是错误的，大家可以冷静去想。 检讨连党的检讨。 在那一场研讨会，第一点我没有收到邀请，我全然不知。第二点，那个只是部分党员参加，并不是所有党员都受到邀请。我也有很多创党的党员，甚至我们党的很多大佬，讲到这些讲到哭，说如果我们民进党不好好针对以下几点改革，他们也有一些看法。那那一天在现场的党员，我都尊重他们，可是他们跟三年前他们骂赖清德是背骨，同样是一群人嘛。那同样这群人三年前骂，现在也骂王世坚，我接受齁、哦、那我认为他不涵盖整个民进党。我接触的包括民进党很多大佬，很多创党的党员，所以不要用民进党的党员来压我。那如果我们提出善意的批评，都要被讲成说是叛党的话，我希望说，那我们照党章党纲，有哪一点是这么写？说你提出批评，你们提出批评就可以，我们提出批评就是叛党，这不是很奇怪吗？ 换我来补充哦。谦哥是我尊重的前辈啦，你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我才刚退伍没多久。民进党可爱的地方是尊重前辈呢，跟理性讨论呢，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冲突的。刚才坚哥所讲的几件事情，我真的有几个意见啊。第一个是什么？是啊，民进党不是一言堂啊，你可以批评民进党，但是人家对你的建议，你就说他是1450，那对不起，这叫做双重标准。哪有说你批评民进党，而且啊，不要说压来压去哦，大家人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每个人都爱台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然后有人说呢，你批评民进党，你就是爱党；然后人家呢质疑你的批评，你就说那是1450，而且我只跟呢1450以外人道歉，没有这个道理啦。第二个，资深的政治人物，拍到谁了？我比较资深，而且我只是幕僚啦。啊，幕僚呢有自己的想法啦，什么意思呢？公私要分明，而且判断要精准啊。哪里没有公私分明呢？参选这事情是公共事务，林长佐是友军，或者是呢林长佐过去啊基本上都是台派的了。我们重新呢站在呢爱台湾的这个路线上，我认为呢要参选是公共事务，你跟黄珊珊之间的交情呢是私事啦。而且呢刚才坚哥讲的有两点是没有道理的。第一个是什么？过去礼让过黄珊珊。是啊，过去是礼让黄珊珊啊。那黄珊珊后来做出了选择嘛，就选择往柯文哲靠嘛。当坚哥你在批评柯文哲的时候，黄珊珊是站在柯文哲那边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可以拿当年的时空背景，那你怎么不说当初我们也礼让过柯文哲，采取两阶段初选呢？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你拿黄曙光来类比。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都一样姓黄啊。黄伟哲因修埋掉黄志贤啊。所以说呢，黄伟哲要背负黄志贤的部分吗？当然不可能嘛。黄志贤是黄志贤，黄伟哲是黄伟哲，苏子云是苏子云嘛。嗯。这时候你拿黄曙光来说呢，黄曙光帮民进党做事，黄珊珊呢我们就应该尊重他。对不起，这叫做呢混淆了。 选举史上第一位请问算总统委蓝公，我是关键的弱那个少数，可以让谁当选跟谁落选，但是我一定落选，你知道吗？谁跟老官打击？第三， 接下来，您刚才说了，你对林智坚批评最温和，但是对不起，我听起来很恐怕是最严格的。你说要收押，所以那时候我在节目上都说，坚哥在反应的时候，你快人快语哦，你直言不讳。但是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在回应媒体的时候先做好功课啊？是不是应该有掌握充分的资讯？棒球场这件事情你有不同的见解，可是如果你的资讯是错的，根本跟高永安说法是一样的，那对不起，这个不叫做个人言论啊，这叫做轻痛头快啊。还有民进党沟通的方式非常畅通啊，我认为以你的辈分，你要去跟柯总召、跟党主席、跟中常委沟通，难度应该非常非常低吧。那这种沟通管道，不论是程序上的或是建制上的或私人交情的，基本上没有人说你不能发言啊。刚才委员所说的啦，赖清德那一场刚好就是高嘉瑜啊在那边啊丢啦啊，其实你也可以反映你对基层的一些想法嘛。那我觉得那时候也是一个反应的方式，只有你选择缺席。你告诉大家说你 没有收到邀请，我不知道， 我不太 真的。 我觉得我认为为什么不相信？ 你说有发什么赖以后，我没有那个手机、 啊。对不起啊，我说不，您是市议员，你说你没有收到邀请， 对， 我只是一个名嘴，我怎么知道那一场？ 那我就觉得这种说法大家都是啊有办法公断的。所有地方在哪里，大家一定爱台湾啊，没有说什么谁压谁啊，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的。那我觉得呢，为什么很多支持者在我心目中啊，高嘉瑜啊跟坚哥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投机嘛。但是呢，为什么大家会把你们两个画成等号？有一个很重要关键的地方是啊，蓝营有心人士，甚至呢红媒啊，喜欢拿你们的话来堵民进党的嘴啦，这是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嘛。其实大家可以就事论事啊，我过去跟坚哥也同台很多事啊，当你在监督柯文哲的时候刀刀见骨嘛，甚至呢你过去在监督市政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枪口对外，这叫什么？有是非有立场。为什么遇到高嘉瑜？为什么遇到黄珊珊？你懂，不要说 guilty 啦，你的标准似乎跟你的立场似乎就不太一样。我从呢我自己的一个角度跟坚哥过去的这个呢相知相惜跟互动啦，我也是就事论事，绝对不人身攻击。过去做对的地方我给你肯定，可是你是不是幻听？如果你觉得民进党幻听的话，那为什么人家给你的建议你都说那是 1450? 拍谁哦，会讲叫1450啊，跟塔绿班的那个是谁？那个是徐巧芯，那个是王宏威嘛，为什么听不下去？结果你的套路都跟那些一样，你批评这个党，你爱这个党，那为什么人家不能给你质疑呢？你说你有你的民意基础，难道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只看特定媒体，或者是说呢只讲上面爱听的话吗？我们对民进党的监督，对民进党批评基本上也不遗余力，不会因为说你是议员，我只是个学者，结果呢哦阿弟公立啊你有民意基础，那我们这些人呢基本上就都没有江湖上的朋友，都听不到呢民进党支持者基层的声音啦、啊。所以我给坚哥几个最后的建议啊。第一个，不好意思说建议啊，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你是不是要换个智慧型手机啊？上午在节目上你讲过了嘛。资讯的掌握那么重要，你的办公室主任还是我认识这么久的沈志林。 眼不见为净嘛、啊。王军的一些话我不想听嘛。 啊，奇怪嘞。潘谁哦，你讲这个就是情绪化。张宇韶什么时候是网军啊？ 我没有说你是网军、 啊。不是啊，那为什么？ 对，我是说我 你为什么就要用这种最大化、简单化？ 我刚刚也没有说、 哦、批评你的人，网军的话我不想听了、啊。啊，对不起啊， 那我们这里是网军。 请问我们有说所有的事情不是都是就事论事？虽然呢，我上节目之前就知道要跟您有一番的交流跟沟通了，但是我是觉得很非常有趣的地方是我刚才讲啊，啊，你是不是要掌握一下资讯？其实呢我们都有许多管道都可以查证嘛。啊，你要堵麦帮民进党说话我们都尊重嘛。可是为什么人家问你的事情你都用直觉式的反应，而这些直觉式反应的话对于民进党来讲没有伤害，大家见仁见智啊。我只知道做一个结论啊，你所说的那些话基本上是谁最拿去用的？不就是中天吗？不就是呢赵少康吗？请问呢那些人用你的话堵民进党嘴，用你的话基本上扭曲中媒的报道，你视而不见吗？你愿不愿意对这些话来澄清，告诉赵少康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告诉中评社说我是爱民进党的，你们扭曲了我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这样讲应当是有点道理。 我愿意澄清了，我愿意。第一点，我从来没上过赵少康的节目，一个也没有。第二点，如果去上 T 台中天的节目，不是我王世坚，民进党籍很多立委议员都去上，那你可以比较我去讲的内容，在讲台湾的立场，如何坚持台湾的主体论述，我敢说我讲的是前三名的好，我前后一致，表里如一哦，这一点请不要质疑我。第三点，我评论那个林志坚说啊，应该说要那一次我。研究室的电视台定位在两台电视，定位两个电视台，三立跟民视。我得到的是权威的消息，媒体报道新竹市政府说那边的工程款付了 97.5%， 就是在那当下，所以媒体问我，我当然说 97.5%， 以我的对建筑的了解，一个验收中，林志坚自己说验收中的工程付到 97.5， 我说这个严重，这当然这个要收押呢，绝对不能付超过 90% 甚至 85%， 因为还有末次计价。我讲的这些都有根据，我说林志坚他自己扯入这个议题，让我们党一直纠结在林志坚 邱淑杰在新竹市棒球场。 议员，你讲的97.5 哈， 那是当下收到的资讯。可是哈，那个其实后面发现受理不对嘛，因为是高鸿安那边提供的受理不对，资讯其实是错误的嘛。 对。 那可是你还是要针对这个部分，那你不觉得说你对于林志坚其实是 我针对这个部分，我说不，所以收押这个事，我有跟社会道歉道歉哦，我收到的，但是这是权威的讯息嘛？这新竹市政府讲的，我们媒体。我们台有台都报道的，我当然啦、啊，我只是台北市议员，我怎么知道他新竹人？我是依据这个来评论。然后他出示的监工的照片，都是我认为那照片四个字，大家可以评论，到此一游嘛。真的去监工，应该是这个洞挖下去50公分，我们一量这是多少钢筋的搭接长度够不够？钢筋有没有锚定？混凝土有没有做摊度？泄水坡度有没有抓？这些都才是真正监工的部分嘛。我针对这些评论，我没有评论错误。如果我评论错误，现在林志坚不会在昨天前天他也出面澄清，也出面道歉了嘛。 你也刚刚讲吼，就是说对林志坚的部分，你对他太严苛了。然后因为其实包括像高鸿安的事情啊，60万也类似，你觉得这个60万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代志吗？ 我认为制度在对于定立委跟定议员的助理费有一些写得蛮模糊，我希望说不要入人于罪。我跟高鸿安完全不认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符比例原则。如果那个助理费总额度是60万，我们讨论了2个月，结果我们国家重要的大事，比方说我们立法院在进行好的部分的修法，平均地权条例这些通通没有被知道嘛，最近大家才知道不是吗？所以我认为我们不依比例原则，这会让社会来找到认为说这是我们不对的地方。我讲的是说12亿的球场跟60万的比例，我讲的是这个问题。 嗯，我议员，我觉得你其实扮演一个引领议题的效果啦齁，可是你的引领议题之后变成都是轻痛筹快比较多啦。那虽然说冠廷是晚辈啦齁，但是我想说因为他其实对于就是说在议题攻防上啊齁，然后对战蓝营啊，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齁，那他也常常在脸书上有一些对于议题对于吴迪安娜齁，他也会去做一个攻防。那我请冠廷齁，就是你用你的角度，然后再来看看世间议员，你有什么看法啦？哈，那你们就小撒啦，安尼哈。 好，其实世间议员是我们在民主进步党的前辈吧？那其实过去一路上也看世间议员哦，以前在当立委啊，议员的问政，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也给世间议员一点小建议啦，就是说很多想法其实讲出来。但经过你今天说明之后，我们理解哦，你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可是我觉得民进党很蛮多支持者，知道讲，我自己也接触到他的感觉，就是说，哎，怎么好像对非党籍的一些人比较宽厚，对党内的人出手比较重。 嗯， 我觉得这个点是蛮多基层的支持者会有一个疑问啊。那我当然了解议员刚才讲很清楚嘛，希望说，哎，可以到民进党那边有检讨的声音啊，然后可以把这些声音讲出来，因为民进党其实不是一言堂，我承认，其实贵啊，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在新台湾加油，其实很多政策上面，我甚至也对跟民进党是不一样的，也会讲。可是老实讲，我会受到批评稍微少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还是会认为一件事情，就是说，尤其是在党内有一些议题已经被打到遍体鳞伤、比较弱势的时候，身为党籍同志，大家会希望说，我们能够怎么样一起来帮我们这个党。想想怎么进步，态度上面是比较让党员同志听得下去啦，我觉得这是给世间议员的建议。那第二个，我要回到其实今天本来的主题啦，就是说林长佐委员这一区，就是现在要想的是说2024是怎么赢。 对， 我跟观众朋友讲哦，其实这个选区以我对林长佐委员的了解，我这件事情也亲自问过他，他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有挑战者他是开放的态度。 嗯， 可是对于一个不是民进党党籍的一个说友军还是说他党或无党籍的立委来说，其实他的态度是要配合民进党。林昌佐这件事情态度是说，因为以往民进党有党的程序嘛，如果要协调怎么协调，要比民调怎么比。我跟大家说，这一区上次大家以为林昌佐赢得很轻松吗？2020年我们立委赢这么多的状况底下，中正万华区林长佐是 44.9%， 对上林玉趴是 41.9%， 赢不到 3%。 这个选区是非常非常艰困的。 可是经过了这八年林长组在这边的耕耘，大家知道吗？在这一次台北市长，虽然阿中部长后来没有赢，可是中正万华区的蓝营的里长掉非常多，反正绿营的里长是成长的。其实这些都是过去选区的立委是不是友军合作的状况底下看得出来。嗯，那你看哦，他跟我们这样子合作八年了之后，这一区反而这一次我们市长其实我讲各都没有选好，可是反而蓝营的里长变少，绿营的里长变多。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把立委的选票跟市长的选票做所谓的催票率，嗯，林长友这一区的催票率是在台北的所有选区中催票效果最好，催票率最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个制度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民进党真的明年很好选。其实2016年是民进党立委的最高峰，当时我们的立委68席，到2020年只剩61席，林长友这一区是赢非常的少。那我们2024，如果我们认知林长友这一区我们应该要继续赢，我们就是不要让国民党继续执政。刚刚事件议员有讲嘛，2008年选输之后，我们这一区是足足等了八年才重新拿回来。嗯，那我们执政的八年，在中正万华区，把对方对手国民党是把中正万华当成是疫情的重灾区在横打，结果没想到中正万华区的这次市长的选票开的也还不错。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真的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怎么样团结能够赢。那林昌佐他的态度很清楚，有挑战者他也愿意来面对，那如果民进党有相关机制，他愿意来参与，以一个友军的态度来参与，然后大家能够凝聚出最强的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重点在于齁，其实世坚议员他在看党内跟对党外齁，标准我们希望说起码要是一个一致的，然后出权的轻重齁也要再去做一个分寸的拿捏啦。那讲到这个国民党齁，其实团结很重要齁，那国民党最近也有一些感觉上齁有一种厮杀的气息啦齁。那方伦我给你请稿齁，我们说厮杀的气息包括徐小新跟费鸿泰嘛。那费鸿泰啊，就是一直有被逼问说啊，你不是已经答应徐小新了吗？你那一区不是说你要交棒给他吗？那费鸿泰就觉得好像该水被清澈啦齁，有苦难言啊，那也有可能是一种客套话，有可能是我那是未来我不被送来西尊齁，可能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可能是我也不可能说我直接交棒给徐巧芯嘛，因为还是有其他的竞争者，看你们初选的机制怎么走齁。那另外一个部分齁是有关于钟沛君跟罗志强他们在大安区喝算啦齁，所以大家都拢一纷纷的跳出来齁。来，钟沛君不是有几点声明吗？那每一点哈，不酸总统，不被酸台北市长吼，然后我会顾好自己的本分，我会在这一区等等的，感觉都是针对着罗志强。那怎么没有回应呢？有罗志强就好啊，你别给我回应，好来啦，我来给你回应啦吼。他说呢，一个人愿不愿意风吹日晒雨淋，为了公投宣传理念啦吼，然后他还要讲到说什么，我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要选总统的梦想，有没有要选市长的梦想，他认为他拥有这个梦想并不为过。那后来两边的隔空就是交战了几次，看起来最后有一点回复到就是说啊，我祝福他啊，他也会祝福他啦，对不对？那我请教你，一般来讲啊，你若是要去挑战像是艰困选区，那我想党内的人就啊，你怎么没有抢破头，可是反而是舒适区抢破头。我看到一个消息是年前传出国民党中央有意安排徐巧芯，你不是战将吗？那战将你就去选刚刚我们聊的中正万华好了。徐小新说不要不要，那一区对我来讲太艰困了。 几个部分啊，首先第一点，不管是巧芯也好，不管是罗志强也好，包含钟沛君也一样，有人说你们战将啊，要去别区啊，去士林那时候甚至 maybe 到中南部啊。不好意思哦，现在离明年一月份投票不到一年的时间，你要重新跟地方的里长啊，哇，社团啊，去重新认识接触。讲一个实际的啦，如果没有长期的规划跟去努力经营，你根本经营不出来，你根本经营不出来，你只会让这一些所谓的战将战死在沙场上。那我就反过来问另外一个问题了，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立法委员，1996年担任国大，1998年连任四届立委，优不优秀？优秀吧，他叫赖清德，没有人去 challenge 说他为什么都只在台南，深绿耶，没有人去 challenge 啊。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说这个选区。 不是啊，你这个逻辑有一点特别齁，因为比方说像是罗志强是因为他其实是全台走透透， 他的不一样的点在于，他连自己固守的那个地方放弃之后，然后呢，却出去桃园滚了一圈，又说啊，没有，我的根就在这边。他的问题在于，他曾经辞掉了这一区的议员，显然他没有要照顾这一区的选民嘛。 应该这样讲啊，他当时包含在讲什么全国走透透，那时候在讲四大公投的议题嘛。那当然，民在论述上，我当然要去讲说啊，我们这个议题不是只有大安区的选民会去投这个四大公投票。而且论结果来说，以大安区啊，纯讲大安区哦，四大公投的票， 四项公投跟台北市议员的职责到底有什么关联性？ 所以没有，当时所以政治人物只能做他自己的， 没有啦，当然不 工作里面的议题吗？ 还有啦，就是说呢，为什么大安区，我住大安区嘛，你也在罗志强议员那边待过嘛？啊，为什么你要不要澄清一下？你们的选服务还要找到王敏生。啊，王敏生不是民进党的。 王敏生接了。 请问呢？啊，王敏生那时候找了黄玲当助理，有这一些争议嘛？啊，为什么找黄玲？就是因为呢，你们选服做的不够到位嘛，军宅国宅的这些选服啊，找你们找不到嘛？请问这又作何解释？ 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因为大安区， 因为你们去行脚去四项公投嘛。 因为大安区不止一个议员，每一区的议员席次都多啊。 又不是只有一个人，然后都让我们接，那就不要回来了。大家一起来， 方总，我今天，方总，我精准一点啊，是投给罗志强的选民，要找罗志强做选服，找不到人，最后去找呢，贵党的其他议员，甚至找到民进党我的朋友王敏生，啊，这个逻辑，你解释一下，是你的选民哦， 宇哲哥，我也同样，我也接过民进党的选民跟我讲说，我找某某某议员处理不好。可不可以帮我？我们会拿这些东西出来、 你要举证哦。我已经讲出来找的是王敏生哦。 我可以讲出来 什么选服案 呢？张茂南呢？ 没有，我觉得有的情况不一样是哈，一出力没来，那可能他需要多方的找其他人。 为什么？ 可是他是一开始要找罗志强就找不到，我觉得这个情节又不一样、哦。 我想民意代表帮选区内所有选民服务都是应该的， 没错、 啊。 但是呢，罗议员是怎样？他是。完全没有心在大安区嘛？ 哇，对对有没有心在大安区？我觉得这句话讲得严重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看到罗志强也好，他在地方上跑，大家的反应是热烈的。 那为什么 大家是支持他的？ 那为什么他要跑呢？ 但没有，因为大家认同他在公投这个阶段的时候去全台巡讲去宣讲。那因为大家认同他在四大公投 的议员同志们也有很多人在帮公投宣讲，他们没有都辞掉啊。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人起头的话，总会有人跟上。所以为什么罗志强今天被称为是战将，会去一直冲在前面？但是战将 来，我跟你讲，他现在新的绰号叫战将。问答有问一个问一个哈，飘过去啊，高雄问一个，桃园问一个，中统问一个，台北市长问一个。现在叫战将哦，不是叫战将哦。 那如果认为是战将，那更好，更应该让他留在大安区啊，简淑培就可以干掉战将啊。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更应该让他在舒适圈啊。 不是你们已经决定是要罗志强了，为什么你帮他辩护成这样？因为你这样会建立一套标准哦。那所以以后国民党都可以这样吗？那国民党的议员就都可以跑来跑去了？因为你现在建立的是一套标准。 我现在建立的标准是说，如果 这个人你帮他辩护成这样， 他所有讲的话，包含他的言行，是这个选区民众期待可以接受的。到最后投票那天，这些人会投给他。如果明年一月国民党提名， 我问你的最简单的逻辑，因为你逻辑很错乱。你究竟是鼓励所有的议员要固守选区，还是呢希望呢像罗志强一样云游四海？你告诉你赞成哪一个？ 我告诉宇韶哥， 两个都做， 所有的议员可以不单单只是固守选区，还可以去发表更远大的宏观的言论，让选民觉得我投给你支持。 大家都听懂了， 这不就是好了吗？ 对啊，大家都听懂了。 我们是这样啊，可是我作为一个区域委员， 我也陪着走啊。 发表国政了之后， 那时候你 还是议员啊，我还是会顾着我的选区 啊，我不会辞掉啊，我不会辞掉去云游四海，那我怎么还敢回来呢？对啊，这是一个这个我们这里 今天 不只是我，还有慧玲，都是现任代表在这里。 今天讲这句话最有资格就是宇韶哥，为什么？他是大安区的民众， 我也是、啊， 因为他老师也可以一起加入。 哇，这里有两票。 如果今天在投票单上有罗志强，我就是不爽他去云游四海，去为公投行脚，我不要投给他。 不是 太棒，这是应该的。可是回过头来，我们在大安区看到的是什么？很多人认同这件事啊。钟佩君也在当时那个为公投的时候上场去辩护啊。 很多民众对佩君说，哎，也是鼓励的时候，也看到他的战将的性格。所以回过头来， 佩君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辩护之后，他固守本命区啦，他还是在大安区选立委，就这么简单而已嘛。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罗志祥选立委之后，你能不能承诺说呢，他不会去选总统的，他不会下次啊去选其他县市首长，你能不能承诺嘛？就这一点就好的啦。 这个问题， 他又要在云游市场一致，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议题应该要回过头来要看，说未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如果今天 民进党 继续执政，继续真的是让台湾整个的感觉是不满意的，让像公投的议题又再次被讨出来。他当然必须要去提出更多的议题，去让民众诶对于譬如说公投的议题去做一些认知。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他要不要选总统，这是他的志向，他当然有权利去宣布啊。 方文秀，我讲一下，我错乱的点是2018年罗志祥哦辛辛苦苦选上了议员，诶说真的，我选上议员我是超珍惜，好感动哦，选民愿意给我机会，所有的全国议题我也都碰啊，新竹我也碰，台中我也碰，高雄碰，但是我在选区我会认真服务，我认真所有去走行程，这是基本的。我这里罗志祥有没有做我不去评论他，很多人说他没做，但我这尊重。但他奇怪的地方是什么？你一个议员到底2022年，诶我想选桃园市长，哦洗掉了，议员辞掉我去选桃园市长，诶国民党没有提名我，诶他中途哦，我还没有讲，中途还说要选2024的总统，结果现在一场空绕完之后，听说之前还有高雄还其他县市吧，好几个县市，现在跳回来讲说啊，那不然我回到我本来议员的选区，我来选立委。这个事情是如果发生在我选区，卓冠廷发生这种事，我一辈子万劫不复，抬不起头来，在这个选区无法立足。可是现在国民党居然可以为了要捍卫罗志祥把这件事情正当化哦，替我们党啊宣讲，所以可以绕跑之后再回来选。如果是这样天下大乱了、国民党已经犯了一次错，你们让大安区已经林益华一个现任的立委他辞掉一年没有立委，不让人民有补选机会，跑去当副市长，现在再一个辞掉了议员，因为没地方去，国民党没提名他选桃园市长，再回来说要选立委，我觉得这是真的比较奇怪啊。国民党没关系，方伦兄说如果选民支持啊，我就民众会投他，这废话，支持当然就投就赢了嘛，票多的赢，票少的输，韩国瑜讲的啊。关键是国民党你们要继续这样，我就鼓励你们，你们就继续这样鼓励这件事情，各区的议员都这样做，你们看最后你们会选择怎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 啊。没有，方文兄，还有一个道理，我们的反正就讲逻辑啦。好，如果你说这是国民党放诸四海的准则哦，左手选民服务，右手呢帮国民党云游四海宣讲，那么按你的逻辑啦，罗志祥很多选区都可以选啦、包含中正万华啦，包含呢、这个松山信义啊，那我只问你，他为什么选松山信义？到底很简单嘛，那深蓝嘛，还有其他说法吗？没有的啦。 好，我们不要花太多篇幅在罗志祥身上。来，我们来看齁，因为3月4号就要南投立委的补选了齁，那我们来看民党最近呢几番的连攻齁，今天又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主要是针对林明珍他帮儿子林汝彬铺路要选立委这个部分齁。诶我在当县长的时候我就弄了一个县长特助，但是呢县府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缺齁，所以他是黑官。然后呢包括仔细去找啊，发的这个新闻稿100多篇，每一个新闻稿里面都有写到林汝彬写他儿子把他置入，不管是内文啊或者是照片，还包括呢在县府里面啊齁听掐给改穿便便，代表县长去出席各式各样的陈情会刊，看起来像是把县府当作是自己家一样。好，我们看这个照片齁，这边写着他是穿背心嘛，县长特助林汝彬，然后就是林明珍的儿子。但问题是县政府主逃告位根本就没有特助的这个愧。然后他来说，他说啊我们没有领薪水啊。但问题是我觉得根本齁他应该要把钱再给南投县政府。为什么我跟你这样你要得酸团齁。我们进一步来看民党今天呢开了记者会，发现说哦林汝彬呢管进户来对齁，主管专用的停车格齁特别为他保留了一个位置。然后呢这个是新闻稿的部分齁，那县府的新闻稿呢齁特别讲说县府秘书林汝阳，林汝阳是谁齁啊，也是这个林明珍的堂弟啊，县长特助林汝彬来陪同齁，县我们看到这边齁他是在县党部当主委的时候，林汝彬就是说他的新闻稿呢特别也要帮林汝彬来这几类酸团啊齁。那在县府新闻稿的部分齁仔细去查关键字林汝彬，然后查询的结果齁民政处有一笔的新闻稿， 然后呢，新闻及这个行政处有150篇的新闻稿都是有林汝彬在这个里面。那瑞德哥我就要请教了齁。那苏西兄应该是没这个亏嘛，没有这样特助的这个亏齁。而且呢你还可以看到包括什么，包括有一些可能有急难救助要发放的金额啊，啊就写啊我们派特助去你家齁，把钱送给你。啊你看起来感觉从头到尾那个宣传变成是我是县长啊，管进户拿弯刀啊，我就把这个要帮，因为我要帮儿子铺路嘛，齁，所以我让我儿子在县府里面呢，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比方说做善事啊，或是这个公关啊，我都做给我儿子，哎，可以这个样子哦。 南投前南投县政府啊，那么林家主政的时候呢，这款台都是什么？这款台都是人台多啊，啊，在咧讨论呢，台北市大安区的选民呐，啊，无你是变哪？就是这样，我就吃定你了，不然你要怎么办？哦，那么请问一下，有没有林汝彬？这个有没有这个南投县政府的公职的身份？没有吧？ 嗯， 没有。所以用一个所谓的特助、特别助理。什么叫特别助理？特别助理啊，说起来啊，听起来好像助理而已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不是的，这个特别助理呢，他的爸爸是南投县长，他大到什么程度？申请急难救助的县府公文里面直接写，本府特助致申请人府上慰问。 嗯， 这就是他的这个身份跟目标哦。各位你要知道，那么以前我们跑警察单位啊，比如说有一个，那么警察单位呢，龙蛇杂处，对不对哦？他那个地方啊，这个单单这个特种行业啊，全国最多，里面的什么什么官都不重要，分局长下面辖下的一个秘书最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家都知道他在分局长旁边代表的是分局长哦，他能够跟分局长啊直通时上达天丁啊。那么现在呢，林汝彬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停车位，对不对？哇，各位报告，就事论事，公私分明，你知道吗？我记起两招新闻有没有，我又遇过一位非常公私分明的警察。那么那是一个北投分局的一个警察，那么记者通常到破案了，到刑事组去的，想拿电话拿起来，在那个没有大哥大的时代，拿起来电话就要按出去了嘛。 嗯， 讲完以后，这个刑警要我们每个人留下一块钱或是两块钱。 好，艺术艺术哈， 不是艺术艺术，你所用的钱都是公家的钱，你知道吗？哎，这就是公私分明啊！我这么那个的公私分明，请问一下，林汝彬是这个南投县政府里面的编制吗？ 不是， 不要说这个停车位他不能停。他连所有县政府里面所有的东西，包括公家的东西，他都不能用。 嗯， 我跟你讲坦白的，如果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这样啊。法律，这就是法律的规定。你如果今天是南投县政府的任何人啊，你有一个这个等于说公职，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职权上面啊使用你的东西。你如果不是的话，就因为你的爸爸叫做南投县长，那么。至于啊，当然了，我可以理解了。身为爸爸，每个人都想照顾自己的儿子，这天经地义嘛，连拍广告都是这样子嘛，对吧？哈。可是问题是，你不能为了让你儿子，你要栽培他，然后让他接班呐、啊。所以呢，你无所不用其极呀、啊。那么包括我来要让你儿子去选立委，结果卡尾啊，中国国民党有无？你自己都讲未去选立委啊，结果中国国民党今麦讲民调这个不如人，然后就马上让那个儿子不行，老子又上，然后呢，你连自己的贴纸都贴上去。请问一下。到现在为止，你的论文是怎么回事？徐小新跟王宏威，你们两个人睡着了吗？用同样的标准去检视林志坚也好，检视郑文灿也好，请问你们检视林明真的论文吗？那五六页的论文是怎么回事？全部 copy 贴上，怎么回事？他的发言人跟儿子怎么讲？跟他们孩子家里人怎么讲？林明真的家人怎么讲？说这个全部都是人生亲身经验，是他的原创。我问你，有人我连今天晚上要开出来的威力彩的号码我都不知道，原创会知道完全一模一样这件事情，你中国国民党有没有个交代？没有。你说啊，那等静候学校啊？为什么静候学校？你我怎样学校有没有？还有学生会哦，啊出来了，几个月以后了，我知道我的3月4号啊投票已经结束了，同样的标准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他的言行举止，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吃定了，你南投人就是选我，我不是变乱，无你是变乱，难道大安区的他一年无立委，每年嘛是选我，选我一年，当时背弃选择背弃这个大安区选民的这个人，那、啊、又怎么样？我当年就这样走了，那、啊、怎么样？我现在想回来要选立委，啊，无你是变乱，每年你嘛是瞪了我啦，我讲坦白的都是安尼啦，我都跟你假告告啦。台湾的选民家己要去思考家己，你为什么瞪好伊呢？真简单啊， 嗯， 我讲坦白，你要去思考为什么呀、啊？ 选民不是塑胶呢？你叫选民就是塑胶吗？选民若是全部拢无家己的想法，我问你，哪有可能吼当初吼韩国瑜当选，搁甲韩国瑜罢免呢？南投的选民自己想一想。 其实讲到这个林明真，然后跟他儿子林汝彬齁，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因为我想到那个宜兰县长林姿妙，虽然他还是当选了，不过他还有这个官司的问题齁，涉贪的这个部分。那我记得齁，那时候我们常常讲啊，他的儿子女儿啊，帮忙比方说出席活动啊，女儿会帮忙这个批公文啊，先用铅笔写等等的这一些状况齁。那可是他有没有设一个特助给他的儿子女儿？也没有，也没有。那我们讲这个其实是一个法治观念，法治观念你不能说啊自己设一个黑官，然后我要做球给我的儿子。那如果要这样讲的话齁，林姿妙他有做，可是呢他不敢明目张胆。明目张胆的是谁？是林明真欸。 贵啊，林明真就是加强版的林姿妙。我们在去年。 加强版。 真的加强版。去年我们看到起诉书，林姿妙他的女儿林忆莲，居然整个就是被俨然是地下县长嘛，公文他先写过去，然后后面的林姿妙再去批啊，替林姿妙去指挥整个县府的官员。但为什么我说南投的林明真县长他家真的是林姿妙的加强版的？这个加强版在哪里？第一个，林姿妙的女儿还没有所谓的背心，没有所谓的职称，他就是县长的女儿，低调进去帮忙处理一些事情。但林明真是怎么处理？他设了超级黑官欸。我就问一个问题就好，中华民国史上到底有哪一个县市曾经有过县长特助？你看这个画面哦，县长特助这不只是黑官欸，还帮他做了官方背心，我不知道有没有连口那个名片都帮他做了，会不会？ 应该有。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党政不分到了极致，他是用县长特助，我是县长的儿子啦，所以我就可以参与所有的市政行程，我可以把所有的政绩全部揽为己有。我先讲结论，结论就是在南投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反林明真的力道非常非常的大，地方非常多乡镇市公所对于林明真的执政非常的不满意。这不满意在哪里？林明真过去就是一直讲说他要交棒交给他的儿子林汝彬，可是林汝彬因为民调自己输了，民调赢不了其他那些年轻的候选人，结果好，林明真县长这跳一下，我来算，我们酸北牙我来算。可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他所做的所有的布局，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来看。我先讲结论哦，南投这次非常有机会赢。我们看到现在各种坊间出来的民调，蔡培慧跟林明真的民调基本上都是打到在误差范围之内，这在深蓝过去认为是深蓝的南投来讲，为什么林明真民调会低到这种程度？因为地方大家都在反你啊，哪有这种叫儿子出来选把所有的县府资源灌给他，灌完之后最后他民调拉不起来，结果现在换我自己选。我给大家看哦，林明真睁眼说瞎话到什么程度？民进党检举南投县政府设黑官，林明真讲说：“哦，儿子为民服务啊，无权干预县政啊。”我们看下面导播，我们看下面这边，林明真表示林汝彬不知心，无权干预县政，只是为民服务，讲得很好听，对不对？只是为民服务，但实际干预县政到什么程度？除了刚才瑞德大哥讲的，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南投县政府的官方新闻稿，光是替林汝彬发了100多篇。我们细细去看哦，这每一篇新闻稿如果换算成公关公司的操作，他要花多少钱？完全拿纳税人的钱变成是林汝彬的选立委的公关公司。你看防疫路上感谢有你，爱心企业捐赠及医护及学童。我们来看第二段，是县府的新闻稿直接帮林汝彬讲说：“哦，林汝彬特助啊，希望陈菊能够强化医疗资源啊，为弱势学童增添设备啊。”整篇在帮林汝彬歌功颂德，说因为林汝彬特助的功劳，以及他很希望可以替这些孩子们来服务。结果来，我给大家看这个新闻稿，林县长至关怀据点，你林县长去就好了，你写局处首长嘛。官方新闻稿怎么写？六日下午由县府秘书林汝阳及县长特助林汝彬陪同。这两个是谁？一个是林县长的堂弟啊，一个是他儿子啊，直接写在新闻稿里面。我给大家看更扯的事情，我都觉得南投县这一些议员或乡镇市长为什么这一次一定会反林明真？他的儿子多大？大到比议员还大。大家看我这里标出来的，正常来说新闻稿的重要顺序啊，大官写前面，小官写后面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县长特助林汝彬的排位排在哪里。他排在立委马文君服务处的秘书前面，排在所有的议员的前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县长特助的排位比南投县的议员还要前面哦。最后一个给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6000万的公园，南投的一个重大的建设，一个公园里面呢，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一个溜滑梯，跟这些孩子们很开心，对不对？哇，林明真的去落成的去剪彩，跟孩子和乐融融，就是这张照片，观众朋友，你知道后来变什么吗？直接变成林汝彬参选的选举文宣力看板，上面直接写推动儿童共融公园，哇，都是他推动的，都是我们林汝彬这一位县长的儿子，这位县长的特助推动了，竹凡不及被宰，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林汝彬他想要选立委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全南投都知道，但是民调拉不起来，最后变成林县长重新回来选，那也难怪现阶段的反弹很大，也让蔡培慧非常有机会。 好，我们要看2024的部分，蓝营在2024呢，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他说我要选总统，他其实已经摊牌了，他就是要用国民党的这一个门票来选总统。可是妙的是什么？妙的是传出来说，我请示过了妈祖，我也请示过了关圣帝君，他们都同意，甚至呢有放出一个消息是说，在民调上面我跟侯友宜对战下来其实没有差他多少。我们一起来看， 侯友宜要来跟中央谈公车捷运月票，侯市长化身北台湾共主姿态，似乎跟宣布参选2024的郭台铭分庭抗礼。 再说郭台铭传出的内部民调只说跟您的民调是差不多的。 其实每个人关心国家的发展，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都是好的。 郭董参选比国民党接招更挑战最强母鸡侯友宜，蓝营基层传出焦虑，就连党秘书长黄建庭前一天都证实已经和郭台铭私下见面，难道是当面要郭台铭和侯友宜先私下协调吗？ 侯跟郭两个人可以自己先碰面，是在会中有讨论到这件事情 没有？各方大家当然都要多沟通啊，因为我们最高的战略目标就是团结所有非绿的力量。 会什么样形式回到国民党？ 我还是强调啊，目前现阶段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3月4号的南投的补选。 才刚跟郭台铭见完面，隔天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席海峡会春酒，跟着清郭前立委卢嘉诚一起进去。这场春酒受邀的传出包括张荣卫议长、蓝营立委中常委跟企业大佬等共10多人，一行人才去近3小时才散场，出席的人都相当低调。同一时间，苗栗县长钟东锦也来了。 是来参加参会的吗？ 不是，这次是郭台铭吗？ 不是， 我们议长请我上来。 今天晚上没有任何选举的议题。 今天是挺郭大会。 没有，不是。 酒宴当中嘛，大小事都有点到为止，无所不谈，但是没有针对特别的议题来讨论。 其实国民党现在分成好几派，有挺郭的，有挺侯的，也有挺朱的。那挺郭的部分呢，其实这样一个场面是郭台铭跟王金平见完面之后呢，那要出席这个海峡会有一个春酒，那春酒来的人都是跟郭台铭比较要好的，像是卢嘉诚啊等等的。那受邀的传出包括是云林的前县长张荣卫，还有议长啊，蓝营的立委啊，中常委，企业大佬等等，有10几个人参叙了3个小时才散会，出席的人呢都非常的低调。但是郭台铭剑都已经出鞘了，那感觉他应该是比较是那种势在必得的那一种人。那瑞德哥我要请教，我们看黄建庭是国民党的秘书长，他就有去跟这个郭董有对话了。那他说郭董他没有这样，他不是说非他不可，他非选不可，没有，他没有，而且还传出来说建议说，那你如果要选的话，你先跟侯友宜两个桥都贺桥都贺。不过黄建庭出来讲说我没有做这样的建议。那郭董的出场是蛮妙的，传出来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在板桥的慈惠宫接云寺参拜，然后呢他的问心灵啊，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问，是拔杯还是抽考啊抽签，我不晓得。但是呢他问了神明之后，神明都就说可以，你可以什么为国为民的，答案是同意的。那瑞德哥我其实觉得蛮妙的是，没算了没算了，喜欢抓又要弄个什么妈祖啊，又要弄个关圣帝君，那如果拔杯弄个企鹅杯或是一个什么杯，他会告诉你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柯文哲啦，柯文哲好大的口气，他说呢，我是一个关键的第三势力，谁可以当选我来决定的。你怎么样来看 柯文哲是最好笑的？为什么呢？ 那么中华民国选举史上第一位想要选总统的人说，我是关键的弱那个少数，可以让谁当选跟谁落选，但是我一定落选，你知道吗？谁跟老关代志都阿伯开心说，我最关键，为你外少，你动算了，写好你都算了，阿伯哥我一定算不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吗？到还没开始选就已经说我的柯林三百条嘛，对吧？哈，那之前让我想到，哎，不是你白色的力量自己这个民众党的这个议员吗？说你可能可以做副的，然后柯文哲，我就跟我太太讲，你不要相信他，柯文哲现在没有这个声量，他的声量网络声量一落千丈，隔天一定否认，然后又说是蓝绿出来干嘛？哎。果然我了解他，隔天出来柯文哲说那是蓝绿的阴谋啊， 怎么认知作战、啊、 蓝绿会觉得给我边缘化、嗯、你看嘛，我太了解他了吧， 结果是学姐黄静怡放的啊，那所以黄静怡 查一下他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是不是、啊、 那我也不了解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所说的，我也听不懂，你知道吗？一共因最爱国民最爱台湾最爱中华民国安内啦，结合所有非绿力量，哦，那是心里就想，那是我自己个人心里的想法，结合所有非绿的力量，哦，蓝的也可以，白的也可以，难道黑的也可以，红的也可以吗？只要能够把民进党变成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吗？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那纯粹我个人的想法。那么除此之外啊，刚刚贵啊问说啊，那不啊没问新民有没有拔杯，那新民没杯变了吗？没杯就拔到五杯五季啊，那还不容易吗？杯是在我的手中，我就直直拔直直拔直直拔，就拔一个说我拔出杯来啊，对吧？郭台铭每次凡事不问苍生问鬼神，也不是第一次啦、上次算的其实不是问妈祖说也同意吗？ 对， 这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因为郭台铭那是媒体的报道啦，郭台铭没有出来证实说他大年初一啊去拜庙的时候啊去帮给高顶去拜庙嘛，因为小时候住过那个地方的妈祖庙，说妈祖跟关圣帝君啊拢同意，告诉各位，妈祖跟关圣帝君都同意，跟妈祖跟关圣帝君都说他会选上，那是两回事 哦，千万不要以为神明就是要让这个等于郭台铭当选了，不要把神明拖进来了。没的一肩担尽古今愁，对吧齁，都可以算嘛。刚刚这个田方伦的那个说法有一些针对立委的，我就反对，为什么呢？他说只剩下一年没有选举的，需要你到那个到扮演刺客到监棍选进去需要这个经营啊，需要长期的经营，需要长期的规划，那你永远都不会赢。那你永远都不会赢啊！我韩国瑜就是因为没有长期的经营，没有长期的规划，刺客我追千万人吴王宇冲进来怎么斗，对吧？哈，民进党怎么斗打，就是安内嘛。只是他后来他好大喜功，又蒋万安、柯文哲跟孙总统都斗了，岂不是被他罢免？是这样而已的嘛。那郭台铭，我个人会这样觉得啦，没得被，不要学侯友宜那一套。侯友宜直到今天哥。呵呵，这代志你继续做落去，你呵呵做市长就好啊。你连市长爱做的代志你嘛不做好了，讲坦白的啦。郭台铭什么时候他的声望到最高？他出来主动说，那个结合这个鸿海，结合直技，结合台积电，然后1500万剂的这个 BNT 嘛，不是说有挺郭的人怎么说？挺郭的人说我身上留着郭台铭哦，给我的这个 BNT 的这个疫苗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声望因为他无所求，所以他最高达到顶点。他什么时候从顶点会摔下来？就是。他想选总统的时候，你看现在国民党是这些人，国民党这些人为了被挺那个圣公啊，为了被挺侯友宜啊，是这样踩他的。我觉得连胜文已经看出这一场戏继续下去的话，两边会撕裂。现在已经开始撕裂了，现在支持侯的跟支持郭的已经撕裂了。现在国民党只有三种下场：一个卡侯，一个卡郭，一个卡侯又卡郭，就卡这边猪的，你知道吗？现在变成这样，就只有这样了吧。 你到底是在避三边帽哈？其实国民党到底在搞什么鬼？你可以看到各唱各的调。我们看呢。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声明中他说什么齁，他说欢迎郭台铭，好、哦、不是说挺郭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最强的母鸡是侯友宜。那徐巧芯呢，徐巧芯说什么齁，他觉得侯友宜齁应该要赶快，好像有点冲冲冲啦，他希望他可以冲出来，把他比较冲的那一面呢跟大家来就是说展现他的那个魄力。可问题是徐小新也是战斗蓝嘛，战斗蓝的赵少康又是挺郭的，说哎又有郭的又有侯的齁。那包括挺猪的也有人呢出来讲，哎我们也是觉得说朱主席很棒。但有一个部分齁，来于爽老师我们来看。王金平他自己有三个锦囊妙计啊齁，他为什么觉得郭台铭很棒呢？他认为第一点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第二点是他在中国有设厂。表示说他跟中国是可以沟通的，齁。然后第三点呢，是他在美国也有设厂啊，齁。那他在美国是不是也有沟通的管道呢？所以他认为说， 郭台铭出现的话，对台湾谋求稳定啊，美中台三边关系应该是有帮助的。那我请教宇翔老师怎么样来看？ 进宫庙正前方 车边都很草率， 这件衣服真的拿到手很。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会不会隐喻失当？什么意思呢？在《三国演义》里面呢，诸葛亮或曹操要给部署三个指南妙计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机出歹计的？哦，简单来讲啊，你要是呢发生什么状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可以拆开我的指南妙计。其实这也是告诉他一个事实啊，王金平很老实啦。什么意思？郭台铭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呢，他准备要干什么？所以说面对呢很凶困的凶险，现在呢国民党的氛围之中呢，到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子对答如流啦。好，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呢王金平又有点高级黑啊，我就觉得你怎么会给他这三个锦囊妙计呢？这究竟是救命还是提油救火？第一个，郭台铭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当年白手起家的实力虽然是专科学历，我们都知道中国海专嘛，但他还是证明把握机会就能成功。若当选总统要给年轻人机会，一定我也会给年轻人机会。第一段有什么问题呢？很多观众都很健忘，郭台铭在台湾呢可能是成功企业家啊，在2010年呢、深圳啊富士干厂发生什么事情？集体跳楼事件嘛。所以呢被人家贴一个标签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郭台铭呢把中国籍的员工呢当成什么？当成机器人啊。第二个是呢，不要讲那么远，讲最新的好了。去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富士康河南厂发生什么事情？富士康大逃亡嘛。为什么这样的状况？因为呢郭台铭配合党的政策嘛。所以他是不是个成功企业家，见仁见智。还有最讽刺的，给年轻人机会吧。给什么样的年轻人？给高鸿安吧。原来呢年轻人呢进这个鸿海呢，后来都能够变成高鸿安。高鸿安究竟是鸿海的骄傲，还是呢他是万中选一？我们不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呢，郭台铭在中国经商啦齁，啊跟高层关系很好啊，他能够跟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高层沟通，当选总统的话呢提出两岸和平。我跟各位说，郭台铭在中国投资最大梦魇只有四个字，叫被净身出户。什么意思呢？当中国政策有什么转弯的时候呢，鸿海要马首是瞻。富士康呢基本上呢一夕之间呢从台资企业就变成国营企业。这是郭台铭最大的梦魇嘛。还有呢这么多的家当身家都在中国，到时候呢你是变成特大号的人质。第三个最有趣的地方是，郭台铭呢能跟美国沟通，郭台铭呢能谋求呢最好的最稳定的美中台关系。王金平是不是不断提醒大家，哎呀，郭台铭那时候去威斯康星投资哦，跳票哦，美国人对他这个投资案非常非常有意见。有意见到什么地步呢？2019年呢、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保罗莱恩来台湾的时候，郭台铭还真的要跑去开水谁挥着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后的结论是什么？郭台铭前阵子还讲说，台湾为什么要跟美国买那么多武器啊，哦，这个买那么多武器难怪被揍。这种话听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成老师啊的耳里啊，基本上觉得莫名其妙。更不要说美国人说，开玩笑，我基本上是想帮助你，怎么变成我是凶手呢？所以这三个锦囊啊，听起来呢给郭台铭的建议呢充满杀机啊。 我们从民调来看齁，跟大家做分享，这个是放言他们所做出来的民调。民调上面显示说，如果是三组人马齁，你可以看他的变异数是国民党齁，如果是朱立伦在赖清德跟柯文哲之间得三名，只有可以拿到 10% 而已，非常的低。但是如果换成了侯友宜之后，侯友宜齁串升会成为第一名，然后跟赖清德的差距大概是 3% 左右。如果变异数我们把这个郭台铭，就国民党的候选变成郭台铭之后呢，还是郭台铭，但是呢两个差距是变小齁，就是郭台铭跟赖清德的差距大概就是 1% 左右。如果一个状况就是说郭台铭他不是走国民党的这一个方式来出现的话，而是呢 郭柯他们是一个合作的机制的话，那这样郭台铭呢将会成为第一名，然后侯友宜是第三名，赖清德是第二名。但我觉得说这个民调数字齁，现在局势都还在变化当中。我想要问委员的是这样齁，因为我们看到是民进党在昨天呢有一个动作是赖清德党主席齁很大的一个动作，那也被拿来就是说认为是一个议题应该好好来讨论齁，是你们的这个相关什么黑金黑道的这个部分啊，那党职人员的选举办法取消了一个是缓刑满十年可以参选的十年条款，那有人就是针对性认为说这个应该叫做黄成国条款啊齁。那有一些这个媒体在操作，他们是说这看起来像是赖清德他是党主席，可是呢过去可能是英系的啦齁，又变成一个派系之争啊齁，他认为说是赖清德在做一个亲军策。可是对你自己在思考齁，对党的一个发展，当这个所谓的黑金议题啊，或是拿掉这样子的一个就叫黄成国条款的部分，你会怎么样来看待？ 其实就像刚刚瑞德哥说的，我们几乎就是已经非常态势阵仗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赖主席几乎笃定成为未来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我们也都非常的支持。那么他在现在的责任，党主席的这个工作上面，就必须能够带给大家，民进党是能够回应社会期待的。好，那么社会期待什么呢？其实社会在这一次的九合一里面，其实对政策并没有，对我们的防疫成绩等等，最重要的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选战末期当中，其实出现了一些所谓的黑的部分，其实大家是诟病的。那对于金的部分，当然也大家希望能够有回应，所以我们就从提名机制开始，等于是民进党未来只会提出非常干净非常漂亮，任何有一点瑕疵的我们都用比法律更高的标准来选择我们的候选人。我想这就是昨天民进党的这个中执会上面我们通过的这样子新的提名办法的修正，想要给社会呈现的意向，代表的是民进党未来从现在开始到未来，我们要做的党的候选人一定都是比社会的要求更高，比法律的要求更高，这是昨天的标准。所以这跟是不是清君侧坦白讲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涉案，但是有涉案的也不只是某一个派系而已。我想用派系来这个简化民进党对这个社会回应，其实是太小看我们了。 方伦是这样齁，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这个人选齁，在过去这个礼拜没有再聊到他，可是突然冒出来了齁，是卢秀燕。好，卢秀燕我给你清稿了齁。 我以为贵人要讲柯文哲的，原来是卢秀燕。 我也在想 是因为国民党的台中市的这个党团干部啊齁，他们就在15号晚上就有一个交接典礼，那交接典礼呢就一边参叙一边交接嘛。那在这个场合上面呢，就有一个议员齁叫李忠。李忠就跳出来压麦克啊齁，啊公告做大声一公三米齁。他说现在台面上呢，不管是郭台铭啊，不管是侯友宜啊，包括朱立伦也有不是有什么党内的大佬说什么朱立伦如果要选那我也可以选之类的这种话。所以呢他说台面上这几个齁，他们啊有人喜欢，但是也有人讨厌，可是呢卢秀燕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大家都赞成的人选，你会怎么看？ 这是他自己比的，这是他自己比的，对不对？拜托不要啊！我相信这个回答已经很明确了嘛，对不对？这是卢市长的态度啦。那我觉得，这从几个层面来看啦，第一个层面就是卢市长他在就算是党团内部对于他的肯定，这是我觉得无可厚非的。第二个部分，他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台中市民也给他高度的肯定，因选举的票数也算开得漂亮。那台中市民期待他继续连任 ，maybe 想要更上一层楼，他自己一样也要去做这些的评估跟挑战。那我最后再讲一个部分啦，刚刚讲说啊，什么排黑啦，什么黑金啊等等，我觉得回归到民生问题了，最近我们物价狂涨。蓝或绿的候选人现在都应该要对这些物价啊或者民生议题提出更有力的解方，这才是我期待投下2024这张票的原因啊。 方伦，这个我补充一下，讲到我的心声了嘛，最近不是为了蛋价涨两块钱大家叫吗？请中国国民党不要再阻拦，赶快让民主进步党通大家在立法院通过6000块条款， 你唔免为着单只条每台斤加两块咧啊！你啊，大家你啊嗨啦！你从啥？先提了六千块就好啊嘛！先拿到六千块，我赞成嘛！大家把民生问题，明明就六千块要给你，为了国民党在那边卡关，大家何必呢？赶快通过，赶快拿到六千块，咱大家都唔免过去担心讲能是不是起价啊？ 六千块可以买很多蛋， 对啊，维修的啊，吃不完啊。 好，那卢秀燕的部分哈、哦，来冠廷。 我先讲一下，我刚刚方伦兄的见解呢，我不知道是天真还是可爱，因为我过去几年呢，跟台中的国民党的这些同志们呢，也都交手过几年了齁。卢秀燕昨天的这个回应呢，我认为她有起心动念想选总统。为什么呢？ 啊，她不是比这样吗？ 不，我跟你讲、 啊，不要。 我们那时候看这个影片，要看门， 现在不要问我， 要看门道，要看门道。我们看那天这场的是什么？首先先讲是谁谈这个话，讲这个话呢，讲说哦，卢秀燕啊没有敌人，然后蓝绿都可以接受，两个议员。李宗跟黄兴慧、这两位议员是什么人呢？台中有一个简称，他们叫葫芦帮。葫芦帮就是胡志强跟卢志强，卢秀燕，胡志强跟卢秀燕叫简称葫芦帮，他们的嫡系人马，原台中市区跟胡志强跟卢秀燕常年交好，某种程度呢，他们的发言呢，不会。是代表卢秀燕以外的意思。他们基本上政策上面很多想法都跟卢秀燕跟胡志强是一致的。由他们发起，你再看这个画面哦，非常特别。在党团的这个参会，居然讲话的时候，左边有联合报的记者全程录影下来。录影下来之后呢，镜头一转，哎呦，镜头一转，卢秀燕比个叉叉。关键不是卢秀燕，大家看这个画面，是卢秀燕旁边这一位严清标先生的女儿，现在的副议长严立敏，她的表情、她的表情是很淡然、很冷静，没有动算，没有。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不是国民党的台中的共识，是葫芦帮希望能够帮卢秀燕撤水。空档，右边是副 议长林佳龙，林淑晃加盟高雄， 回头一口气塞了。 当昨天这个议题弄下来之后，本来大家在讨论侯友宜啊、郭台铭啊、朱立伦啊，卢秀燕插入战局了嘛、我们开始讨论卢秀燕了嘛。你看到这几天的新闻，我随便讲几篇就好。有一篇新闻就讲，这两天要中台湾八县市的大联盟，卢秀燕会出席，党政人士表示啊，蓝绿都支持卢秀燕来参选这次的总统，卢秀燕自己也有意愿，媒体写的。为什么会放这个话？蓝营的人为什么要放这个话？我认为亲卢人士现在在替卢秀燕做造势，而这个造势，我最后讲个结论：为什么我认为卢秀燕一定有他的意愿在？你看哦，卢秀燕虽然比叉叉，但他对媒体讲什么？卢秀燕讲说：“啊，我不要回应了，我回应之后啊，会被媒体做文章。”不对，我认识的卢秀燕，如果他没有意愿，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一点点想选， 立刻否认， 否认就好、我绝对台中市长做好做满，2022到2026市民对我的寄托，我做好做满，不讲，他不回应。不回应就是可以讨论这一题嘛，然后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认为卢秀燕有其可能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哦，除了卢秀燕以外呢，为什么他自己跟他的旁边的阵营会认为说，可以来鼓吹看看？洪秀柱讲的话替他们都解套了。洪秀柱跳出来讲什么？讲说侯友宜啊，不用去思考说他有没有做好做满的问题，有没有任期做满？一样的逻辑哦，一模一样情形，侯友宜可以选。凭什么卢秀燕不能选？所以挺卢秀燕的人当然会觉得说，那我们也可以啊。所以我认为卢秀燕真的有意愿。 哎呦，这个后续我们持续在观察齁，他那个意愿到什么程度，或是说拱他的人背后的势力有没有到那一个这样子的形成一股旋风啦齁。接着我们看的是中国他们最近的这个经济状况究竟是如何齁。我先请教宇韶老师，因为我记得呢，我们曾经有讨论过齁，过去有这个白纸革命齁，那虽然说没有几天，可是呢那时候是因为风控风到齁没俩拱齁，所以有这样的白纸革命。那最近呢是白发运动。什么是白发运动？因为出来齁都是有回人齁，已经这个发鬓苍白了齁。他们什么样状况呢？说出现是缩减他们医保的福利齁，所以老人上街头去做抗议。那为什么要缩减？是不是财政经济出现什么状况？ 在中国经济衰退的状况之下，你看地方政府都发不出钱啊，那什么东西都缩水啊。所以说呢，现阶段呢就从谁的部分呢去压榨最后那么一点的油出来，居然去动呢所谓的医保的部分。 过去我们听过呢，中国有九品官人法，没想到医保呢，基本上还分九等份。这对中国农民来讲，或者中国民众来讲，尤其是白发族来讲，有很强的相对剥夺感。简单来讲，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呢，我交给过去我们都有纳保，其实有点像我们的全民健保。嗯。结果呢，现在呢所提领出来的分两个部分，我刚才说的。中国的医药有分啊，健保给付就国家给付的跟自费的，为什么健保给付的部分或国家给付部分项目变少了，所有东西都变我自己要付费，所以呢大家觉得不公平。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啊？我可以提醒住院的那个 quota 为什么变少了，很简单嘛，穷兵黩武把钱都发到军事用途上了嘛。所以说呢，从两个城市开始爆发，第一个就是武汉。各位发现呢、啊？这去年有白纸革命，为什么叫银发革命？上街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现在天气很寒冷，而且呢，共产党听到这些老人家唱什么歌，真的堆心瓜又来了。他们唱高级黑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你们开玩笑，你是共产党嘛？所以说，在中山公园，武汉我还去过，那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这个广场，上街的都是老人家。白纸革命上街的呢都是什么年轻人，现在是什么老少一同，基本上对共产党不满。还有呢，除了武汉之外，除了这些老人家之外，大连呢是啊一个指标性的城市。为什么？因为中国这几年肃反啊肃贪啊，这城市啊以大连作为指标，说大连都没有贪污了。为什么？过去薄熙来在那里当过了嘛，书记嘛，所以大连他觉得应该是个干净的城市。结果呢，大连的老人家也纷纷上街，我觉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有人说年轻人不懂事，可是呢，现在是什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果连老人家跟共产党的支持者甚至党员都上街的时候呢，代表中国经济非常非常严峻，习近平的统治基础呢基本上备受挑战啊。 其实经济很严峻，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我记得我们去年有聊过河南什么村镇银行有没有啊？那时候也是上街去抗议，说奇怪，外籍奈博奇啊，爆出了这个挤兑潮嘛。那我请教这个国成老师哈，整体来看他们的这个经济状况，大概除了我们看到这个白发的运动之外哈，你还看到了什么现象？ 首先第一个是去年十二月啊，这个讲到中国经济哦开始出现问题的，不是别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刊《求是》。 哎呦， 这个不是其他的这些海内外民运人士，这个还中共说啊，你这个是在造谣，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最权威的党刊。然后呢，刊登的是中国共产党里面最权威的人，叫习近平，他在一个重要会议的讲话，他说啊，现在其实真正中国要面对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 嗯， 所以呢，这个习近平身边的谋士、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扩大消费，增加出口。然后呢，政府要投资，但是政府现在哪有钱投资啊？好像刚才宇韶兄讲的，现在连那些老人家最低标准的医保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好几名救难员在瓦砾堆中拿着担架，有人 写肠胃。 所以我这边插一句哦，台湾有一部分的人士哦，一直觉得你统一了之后哦。这个 18% 可以恢复，甚至现在领的退休金现在领台币，以后可以领人民币啊，直接乘以4啊。这个说法真的有人相信啊？我跟大家报告，这不可能的啦。现在他们连他们自己的人都发不出来了。然后呢，现在很大一个问题是出口有状况。现在呢，根据外电的报道，现在深圳它的最主要的港口叫盐田港，出现了严重的空港情况，货柜空在那边，没有货可以装。这当然一部分呢可能是疫情还没有完全恢复，很多人还没有解隔离。但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今年经济的下行城镇失业率的上升这个都是有数据的就是这个过去这几年的战狼外交各国呢高科技精密的这些半导体等等，对中国呢普遍的都施加了这个禁运或限制，所以呢它的产业升级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说出口又受限然后对内呢现在这个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搞到说连这个医保啦退休金都发不出来，那大家都没有钱不敢消费啊因为万一下个月就没有发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要把钱存起来，所以现在中国储蓄率反而到达一个高峰，这其实不是好现象代表什么？ 大家不敢花 钱，对，不敢花钱 啊，怕说下个月就没钱可领，我现在不存怎么办？结果你也不敢花钱，他也不敢花钱，好，怎么去促进消费？所以现在连习近平都必须要出来讲话了。 嗯，其实哈，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比我们想象中应该是严重蛮多的哈。那我要借用郭台铭郭董的话来看中共的经济情势。哎，哪一句哈？我跟你讲啊，先讲这个是一个负面教材哦，因为郭董说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从这一句话来看呢，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说中国的白发运动吗？因为政府没钱了哦，所以我就砍医保。那你记不记得中国河南发生过这个村镇银行的挤兑潮吗？小老百姓你的钱就这样偷龙转凤，哎，挤你的钱就不见了，而且没有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包括大老板大企业哈，党要你共同富裕就要共同富裕，你不捐个几个亿，拍谁没有办法放过你。香港也因为送中条例哈，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是影响的非常的严重，东方之珠黯淡无光。中共主政，政府随时呢，我就向人民来扒皮，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当政府不民主的时候，你金蛙崩吼，要端给谁吃？恐怕要端给高官吃。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我们再会。